喂，大家好啊，又翻嚟中旅有嘢讲啊，咁大家听完咧卖橙汁啊、婶啊嗰啲咧，即系点样整蛊啊咸湿佬啊，抌啲曱甴落佢度啊嗰啲，哇！大家听到好大快人心啦，系嘛？咁今日咧就我哋又继续讲啦。咁HR 咧遇到啲咩问题咧？咁就最难搞嘅就系迟到同埋呢个请病假啦。咁我哋今日咧都有啲在职人士喺度啦，咁有沙利啦，新朋友讲讲咧， 阿 wing 啦，咁仲有阿 Panda 啦，好耐冇见啦，阿罗莎 sorry 啊，咁就讲翻啲迟到啦，其实咧 HR 咧就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翻工咧就签到啦，有啲公司系唔签到嘅， 我公司唔使签到嘅， 系啦，有啲唔使签到嘅，咁跟住之后咧就有拍卡，系啦，其实最好啊拍卡，但系拍卡咧就好惨嘅。因为咧个个月尾咧都要捞翻份 report 出嚟，咁我哋多样嘢做啦，系啦，咁其实拍卡咧都有样好嘢嘅，就系话，因为其实咧劳工法例咧就应该系即系规定咧就一个雇主一定要有保留一个员工嘅出勤啊，即系翻工啊、放工啊、放假嗰啲咁样嘅记录嘅，咁呢个法例规定，咁所以一间公司 点解嘅咧？我又真系唔知道原来有 费事有咩争拗啦？你话你有翻工，又话我冇出粮俾你啊，咁样咁其实对一间公司同埋员工其实系双方嘅保障。咁讲翻啦，讲翻咁迟到啦。咁我以前我翻工咧就，我以前我未做 HR 嗰阵咧，我就都有迟到嘅。咁咧就，但系我成日有个宗旨，我唔知，即系我都后生过，唔知你哋系咪咁谂就话，车有啲人冇乜用嘅，都唔系好即系唔系好有 production， 又唔系好喺公司又好有贡献，佢准时翻工、准时放工都冇用噶。我就算我迟返我做到嘢咪得囉，咁有啲就会諗话我今日迟咗十分钟未晏十分钟俾返你囉，咁跟住呢就到我大咗啦，人大咗，即係我会咁諗啊，嗰阵时到我人大咗，跟住做 HR 咁死啦，我做 HR 唔可以迟到㗎嘛，俾人屌啊，咁跟住好啦，咁返九点呢我就八点九返。咁跟住就因为我老板仲早八点半，咁惨啊，咁我哋一定要差唔多到，咁我老板呢就好过瘾嘅，佢又会俾啲压力你嘅，佢係八点半嘅，佢可以八点半返，因为佢有司机接㗎嘛，唔使塞车嘛，即係唔使又要走去逼呀，要下一站黄大仙嗰啲呢，咁跟住咁返到嚟呢，咁佢就会到咁上下呢八点半佢返到嚟啦，咁佢食早餐，食完早餐八点九到呢，佢就会喺间公司周围行。睇下咧，边个发有花，边个系啦， 即系巡个圈， 系啦，巡个圈，咁啊， 边个态度好， 系啦，边个早翻嚟，有啲咧就翻嚟就食早餐，咁啊，跟住咧咁啊，巡到咁上下咧，佢翻入去，久唔久咧，佢又行出嚟，扎家衣又斟杯水啊，扎家衣又走去攞只羹啊，嗰啲咁啊，就望下，跟住咧，咁啊好啦，到咁上去知道啲人唔翻啦，翻齐啦，跟住咧就好扑街喎，嗰时嗰个老细。跟住呢九点三呢佢又行出嚟一转睇下边个迟到啦。虽然我哋有拍卡，但呢我哋其实公司都一般公司都有十五分钟阿拉文时嘅。九点十六分开始先至入一个松，即係先至系跳第二隻色系啦，先至当系迟到嘅。其实咁样系好嘅，因为你知有时地铁呢或者啲交通。 尤其是而家地铁成日都坏啦。 係啦咁样囉。咁就但係呢我就 encounter 过有啲阿哥仔呢就真系呢就真系迟到好离谱。好似我上一份工啦，即系上一份工啦。男仔好过瘾，佢咧就八十后，但佢好早结婚嘅。我即系我，但系佢有个女，我唔知系咪奉子啦。呢啲我唔理人啦。咁但系我觉得佢又好难顶嘅。佢咧系迟到翻嚟，佢咧我已经顶佢唔顺，但系点嘅咧？因为我嗰阵时咧，我老顶咧就撑佢，因为我老顶中意男仔啊嘛。咁有啲偏心，咁我咧就成日咧攞住佢嚟做炮灰嘅。佢就话：，咦啊，边个都有迟到咯？又系 HR 话佢时候，咁咧佢成日迟到，咁啊迟到咧我都顶佢唔顺。我话你住美孚。你就返葵芳得两个站咋嘛，美孚嘅丽景咁样咩。我话住得最近个系你，我话点解你日日都九点十几分，即係过咗九点三点先返嚟呢。我 话唔係㗎，你住得越近你越容易迟到。 係啦， 啱我住得认同。 好多住得近。 我以前返学住铜锣，我返铜锣湾住铜锣湾，我係成日都迟到㗎。 係 咩，我以前永远都係㗎。 係跟住呢咁我就问佢啦，佢就话唔知醒，我话喂，你唔系第一日迟到㗎啦。我话嗱，如果公司又唔系人多，如果呢因为咁小事我去 boot 你呢，我话又唔系几好啊。我即系已经同佢讲，我话即系俾个信号佢，我话你唔好再迟啦。因为呢你迟得多呢，真系我真系要揸正嚟度，我真系要俾封 warning letter 你㗎啦。即系已经通晒水咁同佢讲。跟住呢佢有一次呢真系我顶唔顺，我真系忍唔住，我真系发火话佢点样。佢迟到。佢九点二十分翻嚟都唔紧要啦，因为佢戴住顶帽。 冇梳头， 系啦，佢戴住顶帽，跟住咧系行过我身边，即系我行过我身边行咗入去噶嘛，行过我身边系一阵嗰啲咧冇冲凉嗰头油味，跟住我望佢冚家铲，佢系冇剃须咯。 好啊！ 佢根本系佢冇翻过屋企啊！ 即系出去蒲咗一晚啊！ 佢冇翻到屋企啊！可能天光先翻屋企，个老婆同个女又瞓咗，佢咪赶唔住遮头，又要翻工，喂，可能换个件衫定点样，跟住搵顶帽笠住个头咁啊翻嚟。 大帽真系好唔合。 咁系啊！咁同埋咧，你翻工你 under roof 你应该除帽噶嘛？即系我唔中意，除非你穿咗个头，你包住冇办法啦。 系啊。 咁我又好唔中意，我觉得喂，你都唔系第一日。出嚟做嘢做成十年嘢，佢都 即系尊重下份工。 系啊，佢都成卅岁啦。咁你都做人老豆，你唔系咁啊。跟住我忍唔住啦，我嗰次即系我老板嗰个女人咧就好中意佢噶嘛，因为中意个靓仔，佢几靓仔嘅咁样。咁啊跟住咧，咁我就已经同佢讲，我就 MSN 讲我喂阿哥哥啊，你做咩 show 都唔睇，你好赶咩？寻去边啊？跟住佢咧就整咗个笑口个公仔。我真系啊，我唔够瞓啊，我唔好意思啊咁啊。咁我话喂你，我话你可唔可以俾五分钟我？我话你而家行入会议室，我有嘢同你讲。咁啊，跟住佢知道我serious 啦。咁我同佢讲，我喂阿哥哥，我之前已经提过你好多次。我话个同事翻晒嚟做晒嘢，见到你日日咁样迟，而我系冇 action 咧，我都好难去服众咯。因为我人事部一定要系公正噶嘛。我话你迟得好离谱。跟住我话究竟发生咩事啊？我话我都即系唔系话管，我都想了解一下 系啦。 你知唔知佢 Vision 好笑？佢话佢个女要捐埋佢同佢老婆中间瞓，佢个女烂瞓，日日只脚搭住佢，赶佢个女又唔落床，所以晚晚唔够瞓。 系咁嘅咩？ 黐捻线！ 咁你唔好将你屋企嘅问题带翻工。 咁我咪同佢讲咯，我话咁你个女呢个问题唔系一朝一夕噶啦，细蚊仔出世一张白纸。我话你睇下你点去教啫。咁如果你唔系因为个女，系因为另外有某啲原因令到你系咩？我话你都可以即系去谂下办法点去解决，而唔系将嗰样嘢去带落嚟公司呢度嘛。我话你嚟见工嘅时候讲咗系有15分钟 allowance。喂，你14分、13分我都唔出声啊！而家咁样，你话我做唔做你好啊？我话系咪抵闹啊？抵屌添啊！跟住点样咧？跟住我话阿哥哥，你寻日去过边咧？我唔想去了解。但系你翻工咧 ，proper 嘅衣着你一定要有。点解你要喺 under roof 里面要戴帽？我话你知唔知咁样好冇礼貌？我话你咪整亲个头啊！佢话唔系，我话你冇遮头系嘛？佢话系，我话你冇遮头。我话而家，我话我咧就俾時間你，你而家即刻落去屈臣氏，你買嘢遮翻你個頭台，唔該你買即係嗰啲梳刨，你走入去廁所剃下梳，你先出嚟啦。 嗯， 我而家我俾時間你去裝扮啊！我話，我唔想真係有個同事咁樣坐喺度咯。 嗯， 跟住佢咪面懵懵，跟住唔出聲，但又嬲嘅一啲咧，即係黑手面，佢唔覺得自己錯喎。 佢係咪恃住老細錫佢啊？ 有少少啦，同埋嗰陣佢打算唔做噶啦，已經，即係佢自己打算出去開店嘅。咁你出去開店一件事，你一日喺我間公司一定要守翻公司規矩，各有各法，家有家規，呢啲我揸得好正。你反而你咧平時咧乖乖地，譬如你平時你冇咁多嘢發生嘅，你譬如你某一段時間你枕住，譬如你一兩個禮拜你都遲啲咧，我都算，因為你之前嘅記錄係清白，唔係你成日都係咁。咁我喂，我點帶兵，我咪趌佢咯，趌完佢之後，跟住佢咪落去咯。跟住我仲要臨尾同佢加句，我話我俾呢個時間你落去買嘢執自己咧，係人情俾你，你唔好做到咁開行，即係你唔好一去一個鐘頭啊。我就咁同佢講，跟住佢得啦咁。跟住咪死死氣走入去樓下屈臣氏，跟住就點跟住出嚟買埋嗰支蒲咧，咁啊拎住個袋咁埋翻位，跟住又整好個頭，跟住坐喺前面個女仔忍唔住話：哦，你終於遮到頭翻嚟啊！哇，頭先你知要行，頭先你要行翻嚟咧，好大陣味啊！跟住個女仔話：呢層冇翻屋企咩？跟住佢真係唔出聲。即係我覺得你咁樣， 個個都見到。 係啊，你咁樣你做到咁白，同埋咧有啲人咧真係遲到咧。嗰時我做有間公司就拍卡嘅，嗰時咧就話1蚊一分鐘，即係遲到1蚊一分鐘就抌落個鋪度，因為勞工法例唔可以扣人錢。咁咧我哋就有個箱嘅，就啲人咧就每一個月咧 end of the month 咧就會撈個 report 就話你有幾你遲到咗幾分鐘，咁咧你即係我要出個 email 俾佢就 CC 翻俾老細，你咧就要抌幾多錢落個分度嘅。咁咧就有個箱就 keep 住啦 ，lock 住啦，咁咧就變咗到時有啲咩。咩節日啊，咩就喺嗰度就抽出嚟就買嘢嘅，或者請我嚟包底，我嚟買嘢俾同事食咁樣啦，或者有個叫 T 分咁樣啦。跟住咧， 有人可以呢一个月罚300多元囉。 哇。 300多-400元囉。你话佢都係迟到几个钟但佢又仲住得最近嗰个。 因为我有次试过反而系因为我而家返緊嗰份工就唔使打卡嘅。咁同埋我哋个 allowance 我哋老板好好地呢佢系半个钟。即系基本上你9:30之前返到嚟佢都已经唔当你迟到㗎啦。咁但系因为呢一嚟我哋又唔系好使去即系去 mark record 究竟我哋返几多点啦。二嚟系因为其实啲老板呢好早开会。即一個禮拜可能咧，枕住有4-5日咧，都係朝頭早9:00-8:30咁，佢哋要開會，一開開到11:00咁。所以其實有時翻到嚟，其實老闆已經唔喺位，但其實佢已經係開緊會嘅。咁佢個秘書咧，其實有時都會 mark 噶嘛。咁有一次試過咧，老闆就忽然間 cancel 咗個會，又唔係好細翻，即唔使開會咁啦。咁佢就坐喺度就望，咁望，哇！去到9:00差唔多9:10啦，都唔係好多個人喺位喎。咁佢就好嬲啦，咁就出個 email， 即就CC 曬俾全村人。就話點解你哋可以遲到遲得咁過分？咁然之後夜晚咧，我哋成條 team 咧就開 meeting 咧，就喺度講話即係老細又喺度講，點解你哋可以開會開得咁咪可以遲到遲得咁過分㗎？叭叭喺度鬧啦。咁其實其實你呢個時候你都粒水啦，係咪？即係你應該 suppose 收聲啦。呢個時候有個人唔識死喎，你可以講咩？車啊，邊個啊，咪又係咁？嗰個邊個係一個 top sales 嚟嘅。咁佢嗰個 unit 咧4個人嘅啫，但係佢哋孭嗰條數同人哋隔離條 team 咧，10個人孭嗰條數咧係一樣，只會多唔會少。係啊，但係佢哋的而且 確揾到生意咯， 一定係。咁但係佢的而且確佢哋又係唔係成日喺度，同埋佢哋都遲到遲得好犀利，可能有時講緊10:00-11:00先至翻到嚟。咁但係老細隻眼開隻眼閉啦，始終你話做 sales 呢一行，講真的，你揾到數，我話知你著拖鞋翻工啊，係咪先？ 而家問題係佢擺上台喎，將件事 係啦，唔係咁，然之後咧就變咗咧有個唔識死嘅同事，佢自己又唔係話好好數嘅。咁然之後佢就話：，切，阿 Peter 都係咁啦，佢哋咪又係咁，佢哋11:00先翻嚟啦，我9:00，我10:10啫嘛，即係佢哋仲要好似好醒咁。跟住我老細咪拍台屌咯，你家姐覺得10:10就好撚早係咪啊？你睇下人哋 Peter 嗰條 team 啊，人哋4個人啊一條 team 啊，佢跑幾多數啊？你哋跑幾多數啊？佢4個人可以孭起人哋10個人嘅數啊！佢話你孭得到，我話知你唔翻工啊！你孭唔孭到？你孭唔到你收爹啦咁樣咯。 哇！咁咪好遠， 好勁啊！ 係啊，但係 底屌啊，底鬧 全成條 team 30多個人聽住啊！嗰條友咪自己攞嚟衰咯， 好尷尬咯，真係。 係啊，即係變咗我哋一聽就話其實遲到的而且確係一個問題，即係佢話覺得你哋。遲到都算啦，我哋俾你個 buffer 都已經講咗去到9:30，即係有時可能我哋9:30 好好㗎啦。 係 啊，我哋去到9:07-9:08咁樣翻嚟，其實老細都唔出聲嘅。但係佢話去到10:00，成個 office 係冇人，其實真係好過分。同埋係咪條數真係去到咁先？佢話如果你話我哋條 team 真係個個月都爆數，個個月都可以唔使做，我話知你 office 冇人咯。但係又唔係喎，真係成條 team 嗰啲數係真係靠某幾個人去撐起嘅時候，咁你另外嗰啲大佬你唔出去跑啊，你都做个样坐喺度啊，系咪啊？一阵大老细走落嚟一巡，哇！有乜？你哋一定系好好数啦。10:00，你哋冇人喺 office， 全部出晒去见客签单嘅。 其实咁样都有样唔好咧，就系大老细仲有大老细噶嘛。有时真系见到咧，佢会啄嗰、那个，即系会有大食大啄嗰个阿头啊。喂，做咩你个 office 我行过10:00都冇人埋位噶？哇！你点管班咧？即系你害咗佢，佢咪兴咯？ 你管理层个个谂嘢唔一样啊嘛。你即系可能直属嗰、那个佢松，佢系仁慈或者佢觉得帮到大家走盏，咁但系上面啲人唔系咁睇，咁佢咪濑嘢咯。 其實好老實，我覺得啦，即係尤其是我做銀行，喂老細，我哋所謂嘅老細，老細打上仲有老細，老細打上都仲有老細。你話去到啊，香港嗰個 group CEO 啊，佢打上都仲有，咩香港嘅 CEO 佢打上都仲有 group CEO 係咪先？其實大家都係打份工啫，大家好做咪算咯。即係我覺得有時有啲人咪好唔醒水咯。你都已經有份遲到啦，都俾人鬧緊啦，你仲要攞多個出嚟，即係方式。哎呀，我唔係最衰嗰個嚟㗎啦，仲有人衰得過我，但係你又唔諗下， 唔好出聲咪算。 係啊，所以呢啲咪低 難教，真難教。咁你公司咧，阿羅莎，你公司遲到得嚴唔嚴重啊？ 嗱，基本上咧就好得意，因為而家住有新工啦，咁新工嗰度佢好似而家咁冇打卡嘅，咁但系咧，可能系佢个行业嘅关系咧，大家咧都真系好准时到嘅，即系9:00啦。even 我自己我未试过，我自己都系8:09就已经出席噶啦。OK， 但我以前讲间公司咧就好得意，因为佢都系有 buffer 嘅，有20分钟嘅 buffer， 我觉得好好噶啦。咁但系就都有几多人迟到嘅，即系其实我自己其中一个。越近都系越衰，唔知点解。咁另外就系、是尤其是嗰啲秘书啊，越大嗰啲咧，就都有迟到嘅机会咯。咁但系都 OK， 因为始终就 有時候咧，雖然遲到啦，咁但係咧，我自己咧就會真係補翻俾佢嘅，即係譬如我真係遲咗半個鐘嘅，咁我咪夜啲走咯。咁同埋其實嗰間公司個 system 咧就係、是、其實唔會話好扯人做嘢好趕嘅，咁總之你唔係太過分，係啦，咁人事部又唔出聲嘅，咁咪 OK 咯，就係咁啊。咁之前都有講過嘅，就話會出 warning letter， 咁 so far 都好彩冇事咯，到嗰段時間。咁但係其實遲到得多都唔係好。咁講真，你有咁多嘢做嘅時候呢，你自己攞返嚟死嘅就講真嗰句。你遲咗個客搵唔到你，你最後咪要自己定返。所以我都覺得真係唔好遲咁多到 啦。我想有一樣嘢想問啦即係啲人成日都話返工遲到啦。咁如果返工食早餐呢，我準時到，但我食早餐食到九點半我先至返，我先開始做嘢。咁又算唔算係遲到呢？其實 呢管理層有眼睇嘅。我之前呢就遇到一個女人，佢就都又結咗婚嘅，都成三十歲屬狗嘅。咁好難頂，臨尾呢就都搞到好唔愉快，搞到好唔愉快，跟住佢走咗。就係點呢，就係、是、佢唔知佢自己啲舉動呢黑人憎啦。我講俾你聽啦，呢度呢就咩辦公室有十樣嘢唔可以做嘅，其中幾樣就係、是、佢呢，我唔明啲人呢食早餐呢，即係我覺得你公司你個位咁多文件，你食早餐梗係輕越輕便越好啦，麵包啊、三文治、未算。佢唔係個，佢每次都係有液體嘅，一係就粥，一係就好似車仔麵嗰啲，即係佢一定係個嗰啲發泡膠碗嘅。 嗯， 點佢都係要食嗰啲熟食中式嗰啲早餐嘅。咁、我已經唔係好中意佢啦，因為嗰個人嚟做，我已經唔係好中意佢。點解咧？佢又成日好中意淘寶嘅。咁咧就次捻次咧就留公司嘅地址啊，朝朝咧就顺丰嗰个人咧就走嚟送淘宝啲嘢俾佢嘅。咁我已经话你哋唔可以乱咁用公司嘅地址嘅、哦。咁咧转头佢又淘宝，一个礼拜咧就四次。咁我觉得又唔好嘅，即系你公司你做咩？佢啊咁我唔系成日喺屋企啊嘛，咩咩？哦咁你自己谂办法啦。话公司个地址唔系俾你哋咁样用法嘅。因为佢坐近门口，佢谂住神不知鬼不觉嘛，顺丰嚟，点知系个 公司嘢， 点知系深圳公司俾嘢我啊，第二间公司俾 Bill Lading 我，定系佢咩？即系总之顺丰速递啊，我收咗我签个名咪走咯， 次次都系我签 啦，睇到噶嘛，跟住后屘咁跟住我唔出声啦，已经夹住佢啦，跟住佢次下一次咧都要咁样摊开个早餐，一系咧就佢系早，佢平时咧就系九点十分到。或者即係九點兩個字到，咁佢就翻到我哋九點三，跟住咧好笑啊！佢次次食咗早餐咧都要攤開噶，好得意噶！即係我哋平時食早餐咧就多數一路食一路咬住個包，就仲有嗰段，譬如我八點九或者八點零鐘早個班車翻，我就會開 Facebook 睇下，跟住一路食，九點鐘啊就 lock out 咁， 睇下新聞 係啦，或者睇下有冇啲人啊揾我啊 Facebook 度揾我啊，即係因為有啲朋友同有時差咁樣，咁我都係攬住個包或者有杯奶茶，佢唔係喎。佢係食嗰啲嘢一定要攤嘅，一係咧就麥當勞早餐揾把刀揾嘅嘢，鋸鋸鋸鋸咁樣食。 仲咁悠閒嘅點解？ 係啊，跟住咧就佢咧就跟住做食到九點零鐘，咁啊啲人開始翻啦，咁佢咧就因為我老頂咧，即係最大嗰個咧就喺房裏邊咧，佢閂埋道門，就喺度講電話嘅，咁啊變咗睇唔到咯。咁我喺出面睇曬，跟住佢咧就好啦，出面咧，同埋我最頂佢唔信咧。三十几岁结咗婚，即系我唔系话一定结咗婚你唔可以有童真，我即系我觉得你都可以着条有公仔嘅底裤嘅，但系问题佢系着佢衫翻嚟一件 T 恤，一个大公仔， 哇， 由个喉咙到落个肚嗰度一个大公仔 cover 晒嘅，仲系咧嗰啲颜色系好刺眼， 即系 Hello Kitty 嗰啲。我想问佢做咩话？秘书？ 佢唔系做秘书，即系佢唔做 嗰啲啊？ 佢唔系 reset 去做 shopping， 但系我觉得你虽然公司冇话规定有啲乜嘢嘅特別嘅衣著，但係你都係 office 要著嘅衣著，佢、就著到咁樣咯，即係佢其實根本係著住件瞓嘅衫， 似係啦，睡衣睡袍嗰啲咁樣， 著住瞓嘅衫，朝早咧就笠條褲上個身，咁就衝出門口嗰啲人嚟咯，即係好大個公仔，好大隻星星啊，好大隻馬騮啊，呢度有梳蕉啊嗰啲。 我突然間想問一下咧，咁佢翻工個儀容係點樣會好似頭又未梳啊咁樣佢翻嚟？ 佢頭髮係油性頭髮嘅。基本上我唔鍾意請油性頭髮嘅人，係呢頭髮拎得嚟係立㗎囉， 難頂、啊、 跟住呢係好難頂之餘呢，仲要呢臨尾呢係俾清潔或者督爆佢呢，佢係喺公司剪手甲， 佢都好過分喎、啊、咁樣 係呀、啊、等間嗰個仲過分喺公司收眉添，屌佢老母啫！跟住咧就離譜到咧就不斷喺度淘寶，跟住咧到冇嘢㗎，你睇埋呢啲咧，你唔好話我衰，到老闆話加人工咧，我一定出聲 幫佢美言幾句係嘛？ 係，我一定幫呢啲人美言幾句，即係我覺得你喺 學校即係你成三十歲人，你冇理由你翻工，佢唔係第一年做，做咗成十年嘢、嗯，即係佢係嗰啲好細個，即係讀完書、 哦、 出嚟做嘢嗰啲。咁你出嚟行，你都唔係咁嘅款啦、啊，即係咁嘅款頭啊。跟住咧，好啦，跟住就我哋而家就延伸一樣嘢，就講我再講多一單遲到，跟住我就講病假，就同呢個女人有關。 嗯， 咁咧咁啊，呢個女人叫阿九妹啦。咁啊、嗯，我以前做過一間公司，仲好笑，有人遲到咧，竟然十一點半先翻工。 哇！佢去邊啊？朝頭早， 西人嚟啦， 真係呢個 西人嚟啦。後尾咧，俾我老細玩 Q 佢就咁樣嘅。 但係佢有冇合理解釋先？ 冇嘅，講俾你聽，我以前咧就做過一間公司，就做工程嘅。咁咧就個老闆咧就夜晚咧就要同人哋飲茶灌水啦。咁我間公司就唔係好大嘅，十零人啫。咁咧就點知咧就個係邊個遲到咧就個會計。咁點樣咧？好笑啊！嗰時候我收身去做，第一日翻工咧都 OK， 第二日翻工係冇門口入。我咧就坐喺管理处，个阿伯嗰个玻璃房咧，阿伯嗰度有个管理处，有个 booth 咁啊，乜坐喺度，咁咧就我坐喺度，有佢担张接凳俾我，冇耐咧就佢又攞多两张，咁我望后边冇人嘅，但阿伯话诶啱噶啦，搬定出嚟啱噶啦， 佢醒水。 原来咧就另外有一个文员，另外一个会计部又系有个阿姐，咁咧就又翻到嚟见到我坐喺度就认得我。咁我新人啦，我咪同佢打招呼佢，咁跟住个阿伯咧就担定两张凳，然后就预嗰两个人翻嚟等门口，跟住咧等咗好耐，咁我都顶唔顺，我点解咁耐？佢话唔知啊，嗰、那个女揸锁匙嗰个女仔嗰、那个会计咧，有份揸锁匙个女仔咧就叫 Eva， 佢等紧 Eva 翻咯，我哋平时都系咁，我吓咁啊 Eva 唔翻，唔记得你有冇电话？冇啊，打俾佢唔听噶啦，我哋习惯咗啦。 咁佢熄 lift 点算啊？ 系啊，好恐怖啊！咁跟住咧，我唔知嗰时新去啦，咁跟住原来咧嗰、那个 Eva 咧。嗯就嗰、那個阿叔咧，就識得個老闆，就介紹咗佢個侄女俾我呢、這個呢間公司嗰個老闆，就話幫佢計數，即係做會計咁樣啦。咁咧就嗰個人咧就覺得，佢都人哋個阿叔個侄女啊，阿邊嗰個識嘅，叫佢揸鎖匙開門啦。我話第二朝我嗰、那個老細就朝晚晚飲大曬嘛，就出去傾嗰啲 project 嗰啲，咁啊指嘢呢個阿姐咩又唔肯安密碼鎖，跟住咁都算啦。咁啊跟住好啦。十一点到啦，我哋已经食晒早餐喺度坐咗好耐，我都想走噶啦，即系翻工翻到咁样，又第二日翻工，我上就跟住个人话：，唔怕啦，等多阵啦，我系 call 紧佢噶啦。跟住咧就要点咧，打俾嗰个会计嗰阿姐咧，就打嗰、那个文员咧就打电话俾个老细，个老细听啦。跟住叫个老细咧就打电话俾嗰个人个阿叔，叫阿叔就打俾个侄女，个侄女又赶紧翻嚟，冚家富贵着住条短裤，去到膝头哥嗰啲短裤啊。嗰啲帆布嗰啲短褲啊，跟住咧踢到對拖鞋， 踢拖鞋啊， 踢拖鞋咁行翻嚟，跟住我咪認識咗呢個 Eva 咯，即係見識到佢咯，跟住開門，咁啊好，即係呢單已經係覺得已經好經典啦，咁跟住咧就覺得唔對路，咁啊同個老細講啦，我話點解你公司咁得意嘅咁啊，跟住冇耐咧嗰個老細同我講，其實佢係想炒佢嘅。 嗯， 又同我讲话成日想炒佢，咁临尾咧就发生咗一单嘢咧，就我老细不得不炒呢个人，就点样咧？就有一次咧，我哋要落标，咁我嗰时要帮手做好多嘢噶嘛，咁啊要落标嘛，计听打啦。你知嗰时未电脑化嗰阵咧，听打好厚噶嘛，要填嘢成日做几份咁啦，一份留底，一份又唔知点样咁啊，咁啊计听打。我记得嗰日咧系12月26号，因为而家个标咧就系过咗圣诞假之后咧，我哋就要去落噶啦。咁啊假期冇啦，咁啊要同另外啲 engine 嗰啲啊一齐要翻去 OT 嘅。 嗯。 点知咧，一行到去，我同我啦 ，engine 同埋个老细呆咗，冇理由噶。我哋平安夜嗰日系拉咗闸，落咗把锁，点解个闸卷起咗，就咁系见到道木门，个铁闸开咗嘅咧？ 咁啊，啲人翻嚟开 P 啊， 系啦， 真系啊。 跟住咧，我就呆咗，咁啊，跟住我有少惊，咁我两个男人就话：唔怕唔怕，等我开门。一开门见到一男一女瞓咗喺个门口附近。就瞓着咗嘅，即系唔系死咗。咁我已经惊嘅，一男。 但系有冇着衫喎？ 有着衫，但系就系、是 哦、 即系唔系个 系啦。 咁咧就已经瞓咗喺度。 即系意完事。 跟住咧咁咧嘅，我嗰个男仔，嗰个男仔就话：做啦，你喺度，你喺度睇住门口啊，我哋入去得。 想唔想影相？ 咁跟住我就话嗰时冇手机影相。双 黄脚鸡咁好似。 咁跟住我就同嗰个男仔讲，我话但系有女仔喺度，净系你哋两个入去，好似唔系几好。佢咁啊，你入埋嚟，但系你会唔会惊？我唔惊，我心谂见过啦呢场面。咁啊，咁佢话你咁我跟住佢哋两个入去，跟一路行。行下又见到你有一个瞓咗喺度，行下又见到一个瞓咗喺度， 即系满地之下， 跟住咧就去，唔系就系、是、地下地毡有嗰啲芝士波啊，芝士波踩喺度，地下咪有啲粉嘅，跟住薯片啊，一粒粒嘅棉花糖啊，屌老母， 即系半 本地之鞋咁啊。 跟住咧，再行咧，就見到有嗰啲薯片袋啊，嗰啲樽啊，同埋聞到啲啤酒味嗰啲咧，焗住咧， 啱啊，嗰晚。 係啦，跟住咧，咁我咧就跟住就會議室話已經係杯盤狼藉啊咩咁，跟住咧咁啊有一個醒，有一個男人喺門口嗰陣就醒咗，就行入嚟就問我哋。 你 系 边 个？你系边个啊？跟住我老细就兴啦，我话呢度嘅老细，我而家问你系边个？佢话你好讲啦，你点解你会入到嚟噶？咁跟住咧，嗰个 engine 咧就嘣一声就闩咗道门，即系冲咗出去闩咗道门，就打电话俾管理处。跟住咧，个管理员就走上嚟，就问咩事啊？咩事啊？乜闩咩事啊？佢话我唔知呢班人就入咗嚟我呢度。佢话你唔系识嘅咩？我几有锁匙噶咁啊！咁啊，跟住咧，咁 管理员又知佢有锁匙。 个管理员话我唔知呢个系唔合法咁嚟嘅，因为我佢嚟嗰阵系佢自己开门，佢有呢度嘅锁匙入噶。如果佢冇锁匙，我哋行即系我哋巡楼系巡到嘅，即系个管理员就表示自己清白先。佢话呢度门又冇叫啊，冇成。跟住咧，临尾就问咗我哋一句，使唔使报警？咁嗰个问我哋系边个嗰个开 P 男子咧，就先至开始惊，即系佢其实宿醉未醒噶，未清醒噶，开始惊，跟住就拍周围嗰啲人，喂起身起身啊！咁啊，走啦走啦咁，跟住个男仔就佢又问佢点解你会咩？咁啊就捉住个男仔，就同个男仔讲：你好话俾我听，究竟你点样可以得到呢条锁匙？我而家我嗰个伙计就即刻攞起个电话就即系扮嘢系报警嘅，咁咧就话咁样，跟住咧就佢话冇啊。阿 Eva 俾咗条锁匙，叫我哋上嚟开 P 啊嘛，咁啊嘛。 但嗰个女仔自己唔喺度。 个女仔唔喺度。 哇！ 个女仔喺度都冇咁兴啊。 系咯，你个女仔唔喺度，你即系俾条锁匙俾佢上人哋公司嗰度咁样玩，人哋搬走晒所有台台凳凳啊、电脑啊， 系啊。 同埋你公司，如果你话即系讲紧工程，你要投标，如果你阵间有啲商业间谍落嚟揭你啲单，即系投标，咁点算啊？即系佢可以好大镬噶嘛？ 跟住后屘我老板话唔得啦，佢话唔得啦，即系跟住叫我哋嗰个 engine 报警咯。 咁之 后咩点啊？之后梗系啲差佬嚟到，又咩咩咩咩，跟住一个人抵入晒啦，咩咩点点点，搞得搞差啦。 不了了之噶啦，系嘛？ 系啦，咁跟住后屘咧就咁个警方就话咁你有冇唔见嘢啊？咩咩啊？咁而家系你有个同事俾条锁匙佢哋，点啊？即系梗系警方梗系劝你哋和解点？咁啊，跟住搞一轮。咁但系后屘咧，我老板就嬲起上嚟咧，就炒咗个女仔。但个女仔口硬无耻到咧，仲要追我老板攞人工，即系攞出人工俾佢。跟住咧，我老闆就， 但佢追係追佢嗰個月翻咗工嘅人工，定還是追嗰一個月嘅代通資金先？ 佢咧就追嗰個代通資金，兼埋咧嗰啲假期嗰啲錢。咁我老闆咧就話：哦，得啊，好啊，即係跟住耍佢，就話得啊，得啊，冇問題，冇問題。即係搞完嗰啲，即係得，冇問題，冇問題，得噶，我會計翻條數俾你噶啦。點點點，跟住咧就耍佢，一路拖佢，跟住咧就同佢就話：得噶啦，我有咩我會交俾你。 但你拖都係拖七日啫嘛。 但佢係因為犯事， 係嬲尾最後咧。最后咧玩到呢、這个老细咧，就系、是、玩到咧，好耐都冇出呢个粮俾呢个女仔。临尾咧就同佢阿叔讲，佢阿叔咧就同呢个女仔讲，呢个女仔唔敢再追，因为佢衰先啊嘛。但系我做咗咁多年人啦，我第一次见到有人俾条锁匙个 friend 去走去开 P 咯， 真 系好危险， 真系剧情嚟喎！呢啲怀疑 最攞命嗰个男人起身啊！你系边个啊？哇！我老细，我睇住佢真系立即变黑啊！ 唔系啊，你唔系讲紧你话，就算 Even 你话俾条锁匙佢去人哋个屋企嗰度开 P 都已经系好，即系件事 刑事嚟噶，讲真， 其实你知唔知啊？ 你仲要讲系上人哋公司，我真系阵间有啲咩商业机密啊，有啲嘢 影响好大。 喂，我公司可能有个夹万里边有几头 cash 喺度咧，转个头唔见，系咪你赔俾我先？ 其实咧，其实我哋咧，通常咧，我哋走咧，全部啲嘢锁晒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嗰个Eva 自己攞条锁匙，佢有份喺现身喺度开 P 都算，都冇咁严重。你系俾咗条锁匙，嗰班人系你， 系咯，人哋 call 翻 你都唔在场，你都唔在场，但系你喺度强奸非礼，咁我系呢间公司嗰个负责人，我咪大镬。 系啊，同埋你阵间攞条锁匙去配翻十条八条咁样样，你又个老细又唔知，你中意啊走上嚟搞下呢样搞下嗰样咁点算？ 你知唔知搞到我哋后屘点啊？我哋今屘又换锁啊，乜嘢都做晒啊， 消毒一定要 几恐怖啊！跟住咧，嗰个管理处个人直头同我哋讲啊，即系嗰阿伯啊。个阿伯走上嚟，个阿伯都惊咩镬啊！走上嚟啊，问啊，使唔使我哋帮你影相啊？咁啊， 唔系因为如果你话咧知道咗之后，佢而你哋老板咧都唔去即系转锁啊、剩啊嗰啲咧，如果真系他朝有一日有咩事，譬如俾人爆窃啊嗰啲，保险系唔赔嘅。 系 我老板直头系咧 嘅行动去保护你嘅。 我老板直头系咧。爭在未曾鏟埋喺地氈悶埋，成日覺得污穢， 係都真係 成個公司氣氛唔同曬。 咁下一集先讲呢个中港矛盾啦。